民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这首歌叫做《Hoje de Luna》，月亮之子。最初，这首歌是一支西班牙乐队。歌曲讲述的是一个神话的口吻，诉说了一个白花种小孩的悲剧。但是，天上的月亮与一个吉普赛女人的连接对话来陈述，同时以月亮的圆缺盈亏来诉说着未完的结局。月亮之子。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今天是10月8号，大家都回来了吗？我是古月，来签到吧。你可能会问我，哎，今天假期结束了第一天，第一开始的第一首曲子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带劲儿的？那知道为什么放这首曲子吗？因为这一首是西班牙女高音歌唱家卡巴耶所演唱的。西班牙时间2018年10月6号早晨，著名的西班牙女高音歌唱家卡巴耶在当地医院逝世，享年85岁。我也觉得这位伟大的女高音歌唱家也好像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有这样的形容，卡巴耶是卡拉斯，对，玛利亚卡拉斯，还有萨瑟兰，琼萨瑟兰的最佳继承者。他的演唱技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也是当代演唱威尔第和多尼采蒂歌剧的重要女高音。当年当女高音玛利亚卡拉斯被问到有谁最有实力可以超越他的歌剧演唱成就时，卡拉斯不加思索地直接回答，只有卡巴耶。只是卡巴耶晚年的时候演唱的一首跨界曲了，月亮之子。其实他的实力不只是一位歌者，他更是一位霍金驾驶的，可以说是唱作俱佳的歌剧的 Diva 女神。没错，他兼具了女高音卡拉斯与萨瑟兰的优点，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从1965年他扬名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开始至今，在世界各地最重要的歌剧院与音乐厅，卡巴耶已经演出超过4000场，担纲的角色也超过了90个以上。 古典也流行。 这是相送于达利亚当中的唱段，圣桑的民族。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女高音卡巴耶的演唱。1992年，她因为健康因素，医生严正警告她必须停止歌剧演出，卡巴耶只好退出了歌剧，减少演唱。10年以后，在2002年1月4号，她选择在家乡巴塞罗那复出。一出场，全场的观众都站起来鼓掌高喊 Bravo， 长达10分钟之久的掌声和高喊声。 dream was me and you. I want all the world to see and sing to make you miracle sensation, my guiding inspiration. Now my dream is slowly coming true. Wind is a gentle 最擅长的就是他歌曲的这种整个声音的延长。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Barcelona， 没错，刚才有朋友提到 Queen 乐队，这正是 Queen 乐队和卡巴耶合作的这首巴塞罗那。巴塞罗那在1992年在西班牙奥运会尚未开幕时便红遍了世界，大家都觉得这首曲子应该是巴塞罗那奥运会的主题曲。而这种摇滚和古典巧妙的结合，想想这是在1992年，而其实1988年这首作品就问世了，这是莫丘里和卡巴耶合作的这首作品，在当时很快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同，成了排行榜上又一首长盛歌曲。那在这首作品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了恢宏而磅礴的摇滚加古典的气势。说到这首作品，演唱者是 Queen 乐队的莫丘里和西班牙著名的女高音卡巴耶。莫丘里曾是 Queen 的主唱，而皇后乐队则是摇滚史上最具魅力的这个组合。遗憾 的是，在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我们没有人看到两个人的同台表演，因为在奥运会开幕前一年，也就是1991年10月24号，莫丘里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而现在两位歌手歌唱家都已经不在人间，但是通过音乐我们可以纪念。而当时卡巴耶自己一个人也没有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演唱，因为他因为朋友的离去拒绝再与其他的歌手演唱这首歌。因此在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开幕式现场，我没有欣赏到这首巴塞罗那，真的很遗憾。This dream was me and you. I want all the world to see.来看看，很多朋友来签到啊，大家都回来了。今天就念一下大家名字：秋水风神你好，怪哉虫、小星星、白李李、花瓣、爱月、绿本、圆圈、缅甸虫、缅甸猫、M M， 还有丽丽。青寻飘然说了，真正是古典也流行。是的，这样的音乐真是跨界的代表。来看看一般的各位好朋友来签到了，星梦，还有星月、黑梦、星月、胡雪迪，还有 Double X。Double X 说了，时光来到了2018的最后一季，而胡雪迪也说今天是寒露节气，要不然怎么觉得比前两天又冷了一些呢？在今天上半时段，我们用音乐来纪念这位在西班牙时间10月6号刚刚去世的西班牙女高音卡巴耶。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段歌剧的选曲，卡巴耶来演唱的。上班的时间不多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齐雷亚的作品阿德里安娜勒弗勒。这里我们听到是卡巴耶要演唱的这一首，那叫做我已是卑微的人，我是卑微的仆人。古典也流行，看来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时间到，在我们在下半时段继续欣赏吧。广告后后，古月和你再见。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前段时间去贵州，

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国庆期间市属公园游园情况以及节后活动。国庆七天长假，天气晴好，适宜游园，再加上丰富的文化活动，市属十一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七天累计接待游客367万人次。接待游人数量位列第一的是颐和园，七天接待67.7万人次。北京动物园、天坛公园紧随其后，都突破了50万人次。节中2号到5号4天成为游园高峰，比去年国庆假期日平均增长5万人次。国庆假期结束，秋季美景持续。国庆期间的游园环境布置，特别是主题花坛，将持续展摆到重阳节。颐和园继续开展颐和秋韵桂花文化展、俄罗斯彼得夏宫罗曼诺夫王朝珍宝展等5项主题活动。天坛公园第37届菊花展将继续开展到11月中旬，北海公园上海豫园馆藏海派书画名家精品展和北京开封菊花文化节将继续开放，而景山公园中轴色彩文化北京系列文化活动持续到10月21号，香山公园的红叶节即将开幕，北京植物园里的花市不断，紫竹院公园秋季美景逐渐显现，玉渊潭公园秋季观赏区也是渐入佳境。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我是卑微的夫人，选自安德里安娜的提利亚的作品安德里安娜乐夫乐。说到这首作品，也是卡巴耶的代表作，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西班牙的这位女高音卡巴耶。现代科技可以说是有这样的优点，当斯人已逝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音乐中、歌声中来缅怀他们。西班牙女高音卡巴耶在西班牙时间2018年10月6号去世。刚才我们上半时段也听过了卡巴耶演唱的一些歌剧的咏叹调，包括他和 Queen 乐队演唱的那首巴塞罗那。其实卡巴耶有很多音乐的代表，比方说他进行了很多的尝试，和帕瓦罗蒂一起，其实在那时候引领了跨界的风潮。刚才也介绍过，像在1987年的时候，他对流行音乐进行了难能可贵的探索。他发行了与 Queen 乐队主要的歌手 Freddy 莫桑丘的两重唱的唱片，题为就是巴塞罗那，而其中的主打曲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在1992年卡巴耶故乡举办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这首巴塞罗那的歌曲成为了那季夏季奥运会的主打歌。虽然没在开幕式上演唱，造成了很多的遗憾，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在音乐中缅怀他们。当时的1987年的那张尝试的唱片，其实呢有很多的尝试，除了那首巴塞罗那，还有很多的跨界的尝试。那当时呢，其实是莫德丘是卡巴耶的狂热的崇拜者，认为他的歌声是全世界最美妙的。那 Freddy 的那首曲子出现在第二年以同样的名称发行的 Queen 乐队的专辑中，表现了两个人的表演者之间的进一步的合作。关系今天不能完整的介绍卡巴耶的歌唱生涯，其实他的演唱的国际性的突破是在1965年，当时是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他替代了身体不适的玛丽莲霍恩演出了半场多尼采蒂的卢克雷西亚波吉亚，而这场演出呢为他赢得了观众25分钟的起立鼓掌。因为呢首次接触美声唱法歌剧，卡巴耶呢当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解并且掌握了这个角色，演出的成功使他飞升整个歌剧。而且呢在那时候的晚一些的时候，卡巴耶还首次参加了英国的格林德布恩音乐节的演出，并且第一次在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玫瑰骑士》中扮演公爵夫人菲尔德·玛莎琳，以及在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扮演伯爵夫人。在1965年，卡巴耶回到卡内基音乐厅第二次演唱美声歌剧，是在多尼采蒂的重新发现的恶魔罗伯当中扮演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后来他还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扮演古诺的歌剧《浮士德》当中的玛格丽特，结束了全年的演出。可他为什么提到美声歌剧呢？其实卡巴耶10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歌唱技巧了，他也演唱了很多的普契尼的歌剧，但是意大利美声的代表在那个时候，包括像罗西尼啊，那个时候才是真正意大利美声的代表。来听里格莱托其中的美妙的唱段。 瞧瞧最后的延长音以及这种声音的处理，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卡巴耶所演唱的选自威尔第《Ligleto》当中的一段选曲，吉利的吉尔达的演唱。可以说音乐中如此的美妙，也体现了卡巴耶的歌唱艺术与技巧。我们今天刚才也介绍过，卡巴耶在1992年的时候就被医生告诫他的身体不好，那禁止再让他唱歌剧。但是呢，卡巴耶呢只好退出了歌剧。但是十年以后，2002年，他又选择在家乡巴塞罗那复出了。当时一出场，刚才我也介绍了，全场观众都站起来，他还没有唱呢，就鼓掌高喊 Bravo， 长达10分钟之久。 其实卡瓦利耶也曾经来到过中国演出，作为当代的十大女高音之一，她精美的歌喉也令我们为之惊叹和着迷。而卡瓦耶除了演唱歌剧，然后教授学生，在世界为歌剧播下种子，还演唱了很多的西班牙的萨苏埃拉的作品。那萨苏埃拉呢，是西班牙传统的一些集音乐剧歌剧的一种传统戏剧，在音乐中也体现了很多的西班牙的特色。算是听了不同时期卡瓦耶的演唱，有他唱摇滚和摇滚一起唱的巴塞罗那，有他年轻的时候唱的萨苏埃拉，有他唱歌剧时候的选曲，可以说感受了不同的卡瓦耶。而此刻我们听到的萨苏埃拉其实是一种掺杂着方言的西班牙歌剧，它也是西班牙歌剧中最重要的形式，又夹杂着一些喜歌剧音乐剧的成分。它与普通的歌剧不同，它把音乐与对话混在一起，而且还有一些轻歌剧的成分。其实说到萨苏埃拉，可能在很早以前我们大家都觉得很陌生，但是真的是通过几代艺术家的普及，让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萨苏埃拉。像多明哥也是大力普及萨苏埃拉，而卡巴耶更是把萨苏埃拉唱向了全世界。 Tengo metidos dentro del alma. 这首我们都熟知，阿拉胡埃斯奇作曲慢板乐章，其中带来的音乐是那么委婉，而这里我们要听到的是卡巴耶，他的每一声唱法来演唱的这首慢板乐章，也可以算是在今天古典流行中体会到了各种不同演唱方式的卡巴耶。真的很有秋天的色彩呀、今天我们用音乐纪念这位西班牙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卡巴耶。最后的这首阿拉胡埃斯，音乐中也有很多的回响。好了，时间到了，让她的歌声让我们继续回味吧。今天的古典凌霄这里，古月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齐唱。 德国小提琴名家安妮·索菲·穆特携手波兰华沙交响乐团，10月17日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致敬潘德列斯基85岁生日音乐会，创作生涯经典作品汇集呈现，年华与智慧绽放光彩，攀登当代严肃音乐创作高峰。德沃夏克第7交响曲，古典与现代碰撞摩擦，感受欧洲民族乐派创作精华。详询6655-0000。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回到那个纯粹。